风，涌起旧梦，拾起一片回忆如叶落，再也想不起难忘的是什么，多情多远，多伤人中。微微风，涌起旧梦，月光洒满了你的心中，再也想不起要忘记是什么，不能不愿，不再多说。一生追悔快意都相同，若不是你依然在我梦魂中，我怎么会有一个理由为你为情为爱为我。向人海，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，总觉得缺少一份爱。一生追悔快意都相同，若不是你依然在我梦魂中，你怎么没有任何理由给你情给爱的我。微微风，涌起旧梦，拾起一片回忆如叶落，再也想不起难忘的是什么，独自徘徊旧梦中。走也徘徊，我晚也徘徊，徘徊在茫茫人海。我为你守候，我为你等待，心爱的人儿何在？微微风，涌起旧梦，拾起一片回忆如叶落，也想不起难忘的是什么，独自徘徊旧梦。